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14课，重点语句是 ここにゴミを捨て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把垃圾扔在这儿吗？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宿舍里的晚会结束后，大家正在忙着收拾，安娜向舍监确认倒垃圾的方法。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14课的会话，重点语句是 ここにゴミを捨て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把垃圾扔在这儿吗？ お母さん、ここにゴミを捨ててもいいですか？ そうね。缶は別の袋に入れてください。資源ですから。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我来讲解一下。安娜问社监。 お母さん、ここにゴミを捨ててもいいですか？ お母さん、可以把垃圾扔在这儿吗？ お母さん。 是妈妈的意思。对于住宿舍的学生们来说，舍监就像是他们在日本的妈妈一样，所以大家都这样称呼。爸爸是 お父さん。 哦，原来是这样的。 ここ 是这儿。 に 是助词，这里表示扔垃圾的地点。 ゴミ 是垃圾。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捨てて 是 捨てます， 扔的て形。て形的变换方法我们在第八课和第九课已经学过，在动词的て形后面加上 もいいです， 表示许可。 いいです， 是由一形容词 いい， 可以，加上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 です， 构成的。 捨ててもいいです， 意思是可以扔，加上か，用声调来读，就变成了疑问句。 ここにゴミを捨ててもいいですか？ 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动词読みます读的て形是用的，所以可以读吗？就是読んでもいいですか？对吗？ 对。请大家也试着用各种各样的动词来练习一下寻求许可的说法。接下来社监回答说， そうね， 这个 そうね 是在思考答案的时候说的，女性常常这样说。 缶は別の袋に入れてください， 金属罐请装在别的袋子里。 缶 是金属罐，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別 是其他，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袋 是袋子。 別の袋 就是别的袋子。に是表示归着点及动作终点的助词。 入れて 是 入れます。 装入的て形，在动词て形后面加上 ください 请，就变成了表示依赖请求的说法。 入れてください 就是请装进去的意思。社监接着又说， 資源ですから， 因为是资源。 資源 是资源。This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 から 是因为，在这里表示理由。 杂志、金属罐、塑料瓶等可以再利用，所以是資源，资源。 对。除此以外呢，还要分可燃垃圾 燃えるゴミ 和不可燃垃圾 燃えないゴミ。 不同的地方政府对星期几回收什么以及回收的场所有不同的规定，不到规定的日子是不能扔的。 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好像有很多人都因为倒垃圾的方法比较复杂而感到不知所措。 的确是这样。安娜回答说，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好，我知道了。 はい、 是好。 わかりました。 是 わかります。 知道的过去形。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这个说法在受到别人指示或提醒的时候经常使用。 好，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四课的绘画。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ここにゴミを捨て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把垃圾扔在这儿吗？ お母さん、ここにゴミを捨ててもいいですか？ そうね。缶は別の袋に入れてください。資源ですから。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我们今天学习了在动词推行后面加上もいいですか，可以表示寻求许可的说法。我还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 好，我们请德永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动词的提醒加上 もいいです 表示许可，意思是可以进行动词所表示的行为。比如说可以吃，就是在 食べます， 吃这个动词的提醒 食べて 的后面加上 もいいです， 变成 食べてもいいです。 如果你要向对方寻求许可，则要在句尾加上か，用声调来读。比如你面前放着一盒曲奇，你想确认一下能不能吃，那么你可以在食べてもいいです后面加上か，说 食べ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吃吗？要是给予许可就说 どうぞ， 请。假如你想吃一样东西，即便不知道提醒的动词怎么说，只要用手指着那样东西说 いいですか， 可以吗？对方就会明白你在寻求许可，这是一个很方便的说法。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好像是篝火燃烧的声音啊。 对，燃烧的声音用日语来说的话是这样的， パチパチ。 パチパチ，好像拍手的声音也是パチパチ。 是的，接下来呢再介绍一个表示火焰的拟态词， メラメラ。 メラメラ，它是形容什么样的火焰呢？ 形容火焰升腾，熊熊燃烧的样子。 メラメラ 也用来表示妒火中烧或是斗志昂扬的样子。 因为嫉妒而メラメラ，好可怕啊。 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パチパチ 和 メラメラ。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垃圾分类的规定分得好细哦，而且听说金属罐和塑料瓶还要洗干净了才能扔，我要好好分类，争取得到社监的表扬。好，听众朋友，第十四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ここにゴミを捨て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把垃圾扔在这儿吗？ 下节课，安娜要和朋友一起坐电车外出。 欢迎您到时收听。